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工人体育场内部效果图亮相北京国际设计周；清华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西安至上海高铁一名乘客核酸先阳后阴，原因是样本在实验室受到污染。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昨天0点到24点，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赫集团在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上第一次对外公布正处于复建改造阶段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内部场景效果图。新工体今年年底前将完成主体混凝土结构封顶，步入钢结构施工阶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了解一下。进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好。 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新工体场内效果图跟复建改造之前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好的。就我刚在拿到这张图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除了足球场上方的新增加的这个罩棚之外，整个画面都是绿色的，除了草皮，所有的座椅呢都将被涂成国安绿。那么在北看台的这个铁杆球迷看台呢，一片绿色的座椅的背景下还有黄绿色的几个醒目的字母，上面的看台呢标的是北京的拼音字母，下面的看台呢是 F.C 这样的字母。那么跟原来相比呢，新工体将提升了这个看台坡度，并且增加这个座椅的间隔。如果是站在足球场的草皮上，就会感觉到这个观众是更加聚拢，更加靠近这个整个草皮的。那么新工体通过这个观赛的坡度呢，新增加近3000个座位。那么这样，这个球场的容量上限呢，达到6.8万人。那么四面看台第一排这个球迷的座椅呢，距离球场最近的距离只有8.5米和10米。那么另外呢，跟老工体简单的分为上下看台，并缺乏这个高端的这个接待空间的这种是不一样的。那么新工体在原来的看台的基础上呢，新增加了中看台、包厢层、俱乐部层等这样的空间设置。那么各层呢都是配置了为球迷服务的休息厅，提供多样的观赛休息，还有这个活动场所和服务。那么观众呢不仅可以在看台上观赛，还可以在球场内的餐饮啊以及零售店这个享受服务，还能通过视频啊、投影等等这些方式来关注比赛的进程。那么另外就是广大国安球迷最为关心的这个铁杆球迷看台呢，仍然是保持在北看台。那么它的标识系统还是保留原来的24号看台编号。那么在这个北看台呢，取消了这个包厢层，将场内上下层向中间延伸，最终是呈现出1.5万个座位的主场球迷的专属看台。因为在设计上，这个设计师也有他巧妙的设计的地方。到真正开始比赛的时候，设计师刚刚告诉我说，球迷的呐喊声也将被放大，那将是一片排山倒海一般的主场的氛围。冰冰。 好的，感谢进清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9月22号，清华大学成立碳中和研究院，研究院将围绕碳中和打造技术创新中心、高端智库战略中心、高层次人才培育基地。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表示，研究院将发挥学校基础研究深厚和学科交叉融合优势，体现多院系多学科联合创新，集中优势资源，加快攻关碳中和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克一批碳中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北京101中学原创校园舞台剧《初见纳兰》昨天上演，101中双榆树校区师生参与剧本原创独立排练与演出。双减政策后，学校积极拓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人生若只如初见，